邵泽辉指导，期待您的关注。 1月25号到1月28号，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，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单说这会儿佟麟的心情当然是非常感谢了。后来听说北侠老哥哥痴傻呆捏，不知道中了什么药了，也不知道李坤怎么陷害的他，佟麟心如火烧一般，冲着雍亲王和在座的众人一抱拳：各位对不起，我马上赶奔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去找李坤拼命，转身就走。大伙一看傻眼了，这佟麟这火又撞上来了。镇东侠过来猛击了佟麟一掌，哥俩不惜外，忘年交佟麟30挂0，东侠70多岁，这就叫忘年交。镇东侠以哥哥的身份拍了佟麟一巴掌，而且这一巴掌还挺重，把佟麟打的一摘呗，大哥您坐下，还说呢，你又犯驴脾气了，哎，你坐下。镇东侠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冒出这么句话来。佟麟也知道哥哥是为自己好，气呼呼在旁边跪坐。东侠马上和缓下来了，海川呐、你着什么急？你看看，铁扇寺上上下下1000000号，都为给你帮忙啊。啊，你着急，我们都不着急，是那么回事吗？干嘛动不动非得你一个人去？你要一个人能解决得了问题，要我们这帮人有什么用？合着我们是聋子的耳朵摆设？哎，这就透出你太骄傲来了，你懂不懂？哎呀，佟麟一听说的太对了，太对了。佟麟一笑：老哥哥，是是是，怪我料事不周，方才特意的急躁了。哥哥，我听您的，您说怎么办？哎，这就对了。有事呢，坐下。 咱们大家共同商量，看看怎么办好，别使性子，懂不懂？我明白了。佟林就这时候知错必改，把头一低不说话了。永亲王在旁边听着不住地点头，海川呐，你大哥说的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呐，下不为例啊，今后别使性子，听不听见？头脑不要发热，有什么事儿大家共同商议。爷，我明白了。其实啊，永亲王也着急，转脸问东侠，老侠客，那么您把海川给拦住，但不知老侠客有何高见呢？爷，方才我这么想的，就凭北侠秋天邱佩宇何等的功夫，那是个了不起的侠客，到了九宫八卦连环谱让李坤给收拾的那样，何况我们在座的众人呢？这是一。另外，李坤为什么叫刘俊捎信儿，非得叫咱们进他的谱子不可？我明白，那是属于他的势力范围，到了他的一亩三分地儿，他可以为所欲为，我们大家就得任意听他摆布。到了人家那个地方，我们就身不由己了啊！当然了，我们不是怕，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抓韩宝、吴志广，不能空去白回，冒了一回危险，把命再搭上，什么问题都没解决，得不偿失了。第三，我想要想去八卦山，要想制服李坤，我们得有特殊的手段。我不是小瞧在座的诸公，我方才想起一个人来，此人要能出面帮忙，制服李坤不费吹灰之力。哦，那么这个人是谁呀？是谁呀？太有名望了，就是广东龙门县广德堂的掌柜的，头顶八卦，脚踏太极，老剑客王石谷，王老剑客。我不是说王老剑客的功夫比咱们在座的人都高，而是王老剑客跟李坤李太极过命的交情，他是一辈子专研究五行八卦，进他的九宫八卦连环谱不费吹灰之力，随便出随便进，他能降得住李坤。我们要把这个人给请出来，是不是咱心里头有了底了？咱何必冒险呢？呀，镇东侠这一说，大家听着有理，一致赞同，请王师傅。佟林呢有点不愿意，心说上广东来回多少日子，得耽误多少时间。但东侠也看出来了，东侠跟佟林解释，事到了现在，为了稳操胜券，耽误几天算不得什么，你都耽误一年多了，怎么熬过来的？就在乎这几天吗？佟林没有办法，经过大家研究，十五名侠客起身赶奔广东龙门县，十五个大侠呀。雍亲王不用去了，雍亲王就在铁山寺这休息，跟水晶长老在一块下棋谈话，其他的英雄也驻扎在大本营不动，这些人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起身赶奔广东。说书就是快吃不楞登到了，路上没事儿。到广德堂药铺啊，上午九点来钟。等一看呢，人家买卖八点钟开门， 的九点钟，顾客迎门呢，患者都排着大长龙啊，长厅这栅栏门都开着，放着一张八仙桌，上头有白布，文房四宝，放着一摞白纸，后边一把藤椅，坐着年迈苍苍一位老者。就这老者在那坐着，比一般人站着都高，可见是个高大的身材，但挺瘦，那骨头有棱有角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头顶发秃，白色剪子骨的小辫在肩头荡荡着，往老者脸上观看是通红发亮，瘦蒿长出多长来，面带慈祥，正跟一个患者谈话，听着号着脉，一会儿给开药方，再喊抓药那些小伙计忙，一个药方挨着一个药方的。这是谁？这就是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十五。王十五还是本套书中著名的名医，他的先人呢，几代先人受过孙十淼的真传，所以他医道非常高，看一个好一个，什么这个病那个病，到人家这手到病处，在必要的时候，王十五还亲自掌刀动手术。你说开颅啊，换这零件换那零件，拿个肿瘤啊，那不费劲儿，那太高了。老头年纪高迈了，一天只看100个病号，头一天就把这号发出去，没号不给看，特殊情况那例外。人家王十五这一家人拿老头当宝贝疙瘩呀，把老头累坏了怎么办呢？所以才定出这个规定来。这门前的患者天天如是啊，180里以外的，甚至遥遥千里以外的，都上这就医来。谁都想看看王神医。这十五位侠客来了一瞅，人家正忙着呢，再着急也得等着。抬头看药铺斜对门有一座大茶馆，干脆进去歇歇腿喝点茶。他们要了三张桌，沏了三壶浓茶，边休息边往这儿看着，就见着患者一个挨一个，一个挨一个，后边这个长龙逐渐缩短，一直到正当50了，把最后一个患者的病看完了。这叫落网要关栅栏门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风流侠张子美过来了。张子美跟王十五最熟不过呀，老哥哥一向可好，地有理了。王十五累了，站起来抻抻懒腰，刚要回屋歇着，一听声怎么这么熟啊，仔细观看啊，哎呀，我那好兄弟，哪阵香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？哥哥，怎么还香风臭风呢？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我是没办法的留下。老人家，我给您介绍几位朋友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。大伙把茶钱算了，列队来到门口，啪啪啪挨个一介绍。王十五非常高兴，哎呀呀呀呀，久闻大名，哎呀呀呀呀，没想到今日在此相见。这些高人咱不必细说，什么西方侠呀，李元呢， 南侠司马空啊，大叛飞行家苗泽呀，二侠侯杰呀，镇东侠侯廷啊，等等等，咱不说，介绍到佟麟这儿。王世谷熟年虚然，仔细打量，把佟麟看得直发毛啊。这个王世谷不仅医道精通，还会相面呢，还会。看罢之后，老头点了点头，罢了。佟侠客，久闻大名啊，真是我们武林之中的好奇之秀。老朽早就想见您了，没想到您主动登了门，欢迎之至。佟麟一提刘俊的事儿，说您的信我见着了，刘俊就跟着我，要不呢他就跟着来了，因为铁扇寺事情特忙，他陪着客人呢，所以没来，望求老人家原谅。哎，知道知道知道知道，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。本来他们家最肃静，今天突然来了这么多的高人，就热闹起来了。王世谷命人到饭馆去订饭，把隔扇门打开，欢天喜地陪着人谈话，最后话锋一转，谈入正题。王世谷就问我张大弟，张大弟是张子美，各位高人这么齐来到我家有事儿吧？哎，咱们自家人不必兜圈子，究竟为什么？这张子美不便多言，看看佟麟，兄弟你说吧。佟麟这才说话，老人家，我们请您来是这么回事，把始末的经过详细讲说一遍，最后谈到混元侠李坤，仗着他占据八卦山九宫、八卦连环谱、包庇盗宝贼韩宝吴志广，打算把我们骗进九宫八卦连环谱，我们不熟识地理，不敢贸然前去，因此请老人家做向导，让您给我们保镖。无论如何，老人家您别赏赏脸，我们是在百忙之中来请您的。是啊是啊是啊，大家全都提出来了，就看人家表态了。王世谷听完了半晌无言，没表态。老头把头低下，想了半天，大伙都等着回答呢，屋里头一点声息都没有。最后王世谷打定主意，把桌子一拍，哎，也罢，盛情难却，却之也不恭，老朽遵命就是，我跟你们去一趟铁扇寺。哎呀，众人真是喜出望外，可见这老头年轻前办事儿干净利索，也洒脱。包裹准备好了，最得意的兵刃十三节人骨鞭往腰里头一背，把家里的事情得安排安排呀。从明天开始挂牌停业，告诉那些患者多加担待，我有事外出去了，但是呢还有几个坐堂先生，让他们尽力照顾患者。我这一走多则两月，少则四十天左右肯定回来。那家里的事都安排完了，老头起身路上无话，吃不楞登回到铁扇寺。说猪的嘴，唱戏的腿吗？那戏台上啊，走啊，腾邦当转一圈到地方了，说书的一句话到地方了，要不然一步一步跟着往前走，那得走到何年何月。 到铁扇寺，用亲王胤禛一听，哎呀，列队迎接，众星捧月一般把王师古接进大雄宝殿。王师古首先整理衣服，双膝跪倒，参见雍亲王。雍亲王觉得于心不忍啊，那百十来岁的老头给自己磕头，那哪承担得起？身子往旁边一闪，赶紧躬身相搀，让他挨着自己坐下。紧跟着又介绍了法德高、水晶长老雅然等等等等等众人。王师古往院里看，我的天哪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出来进去跟赶会差不多少。这才知道是利用铁扇寺英雄会这个会底儿，在场的人都没走，故此人才这么多，都给佟林帮忙，足见佟林的人缘也太好了。人生在世，离开人能行吗？嗯，多个朋友，多条路，多个冤家，多堵墙，你多点朋友那就是有好处，多几个冤家这不妙啊。你知哪位拿砖头在胡同口等你呢？睡觉都睡不安稳呢。你交朋友，要想交真正的朋友，那是一步俩脚印走得正，心里端，拿真心换真心。佟林就是这么换来的。王师古替佟林高兴，刘俊过来见过老师，刘俊等于俩老师啊。王师古问了问他离开广东之后怎么样，刘俊简单的介绍介绍，爷俩唠了几句闲嗑。正这么个时候，报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卜二庄主胡林胡兴霸求见。王师古坐也没十分钟，八卦山来人，众人就是一愣，二庄主来干什么？那么事情不愿意闹翻，远来为客，所以佟林镇东侠列队迎接，把二庄主胡兴霸接进大雄宝殿。看表面那是好朋友，非常亲热。胡兴霸到了里面之后，跟认识的人打过招呼，然后来到王师古近前跪下了：“老哥哥，小弟多年没给老哥哥问安，老哥哥一向可好，我给您磕头了。”王师古把他搀起来：“二弟，请请请请请请请请，哎呀，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你身子骨还这么硬实，我比您差好几十年呢。我在您面前我是个孩子，我这人吃得饱睡得着，所以这体格还是蛮棒的。兄弟，说实话，你知道我来了吧？哎，听说您才广东一起身，我们八卦山就知道了。嘿，大伙一听这李坤真不白给呀，闹了半天派出眼线暗中盯梢，我们这一举一动都瞒不了他，他都知道。胡兴霸接着说：“所以您一进铁扇寺，我们也知道了。我马上奉命起身前来看您，一方面是给您请安，另一方面我大哥李坤都准备好了，请您赶奔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，他在谱中恭候。”“好，好，好，好。罢了啊，我兄弟耳目灵通，真是叫人佩服啊。你回去转告我兄弟，明日此时我必到山上前去拜望。好了，那我不多待了，我在江边恭候。”胡兴霸走了。这镇东侠才说呀：“老哥哥，您看出来没？